一年之後又同大家再見面喺呢個講台，咁啊，希望大家紀念牧師，因為牧師就帶領咗一班短宣隊就去咗英國，所以就唔喺呢度。咁啊，今日所以我代表牧師啊，歡迎大家。咁咧未開始講嘅之前咧，就解釋一下，即係呢個以西結34章咧，其實我想成章講嘅，但係就唔想阿 Kenny 讀曬成章咧，讀完都唔使講到啦嚇。咁啊，開始之前咧，我有一首歌啊，即係大家可能好熟悉。咁啊，大家聽聽睇，估唔估到係咩歌？居然冇聲，所以唔需要唱歌。咁啊，嗰只歌走咗去。咁啊，但係我記得啊，今日提嘅題目就係講到牧羊人。大家記唔記得喺中國亦有牧羊人嘅？有冇記得一個故事啊？係啊，好厲害！有人提出蘇武牧羊。咁大家知唔知道呢個蘇武係咩人咧？係公元前100年，係西漢時代嘅一個朝臣。咁咧，因為佢同匈奴出使匈奴嘅時候咧，就出咗啲事啦。咁啊，詳細嗰啲歷史我唔講。但係出咗事之後咧，個匈奴王就欺壓咗佢，就話：我俾你去牧羊，如果你可以整到啲羊生咗個牛羊仔咧，我就放你翻去漢朝啦。咁啊，咁咧佢就放逐咗去北海，就而家蘇聯嘅貝爾西河咁上下湖啊，喺個湖嗰度，貝加湖嗰度。咁佢問題喺邊度咧？嗰、那個匈奴就俾嗰啲公羊佢，全部都係公羊，咁點生羊仔咧？咁啊，結果蘇武一去就去咗19年啦。呢、這個係蘇武牧羊人嘅故事，係中國喺其實係歷史一個故事。咁點解需要喺人類歷史上面咧，需要有一個牧羊人咧？因為當人類學識咗畜牧嗰個時候咧，這個職業咧已經係好舊噶啦。咁啊啲羊咧係好容易迷失路。佢係需要人帶住嘅，羊咧又係唔係好識自己揾青草地嘅，所以又有人要帶領佢揾嗰啲食物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啲羊咧好容易受到猛獸啊啲豺狼嘅攻擊，所以咧佢亦要需要牧羊人同埋牧羊犬嘅保護嘅。所以自古以今咧就有牧羊人嘅呢個出現呢個職務，但係牧羊人咧。佢係好孤單嘅，點解啊？因為佢孤零零一個人帶住個牧羊杖，就帶啲羊去到人煙罕至嘅地方，啲高山嘅地方去放羊去食物，所以佢哋嘅生活咧，其實都係幾孤單嘅。咁咧，點解喺呢啲牧羊人佢有啲咩職責咧？其實，如果我哋睇到咧，牧羊人係需要好細心咁照顧啲羊群。咁啊，仲有喺古代咧，牧羊人當然係有啲係自己擁有啲牧羊群啦，但係更多時候咧，佢係俾主人聘用嘅嚇。咁啊，啲羊咧就係佢負責同主人嚟睇住嘅。咁啊，牧羊嘅職責仲要治理啲羊啦，要餵養佢哋啦嚇。咁啊，仲要忠心嘅嚟牧養呢啲羊，去治療佢哋，因為啲羊咧好容易病啊。咁聖經呢度咧又提呢一章以西結書咧，其實係提咗好幾個牧人，有一個稱職嘅牧人同一個唔稱職嘅牧人。我哋睇到唔單止講到牧人，又講到兩隻羊、兩種羊喎。啊，陣間我哋查經嗰陣就睇睇啦。咁我哋而家睇睇以西結34章呢度咧，第二節嗰度講，耶和華俾先知以西結去責備以色列人。他說什麼？以色列人只知道牧養自己，而做牧羊人的責任是什麼？豈不是要牧養羊群嗎？那這些牧羊人只是照顧自己，不守牧羊人的本分。接著第三節，他說你們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壯的，但是你卻不牧養人。這些牧羊人自己養著群羊，結果他們殺了他們，灼著他的羊毛，窄肥而細，不肥的都不殺， 就揀啲肥羊嚟殺咗佢。好似人見到啲弱勢群體毫無同情嘅心，唔單止唔會雪中送炭，仲係落井下石。睇唔睇到？嗱，跟住佢呢度仲講喎，瘦弱嘅你冇養葬，有病嘅你冇去醫治，受傷嘅你冇去纏裹，啲羊喺牧羊人上嗰度得唔到安慰，佢任憑佢哋走失，生死不顧，仲有啲羊被逐嘅咧，佢哋唔去理佢，唔去揾翻佢翻嚟，走咗啫嘛，呢個唔關我，冇損失係嘛，懶得去揾。呢樣失喪嘅，佢亦冇尋翻嚟。但係唔單止係咁樣喎，更甚嘅，佢哋係用強暴嚟克制嗰啲羊。咁啊，第五節咧經嗰度講話，因無牧人，羊就分散啦。咁啊，冇牧羊人，梗係羊會亂走啦嚇。亂走嘅結果係做咩啊？作了一切猛獸、一切猛獸野獸嘅食物。其實呢度話講走散咧，喺聖經嚟講係我哋明白牧羊人係指以色列嗰啲領袖啦。當以色列亡國嘅時候，啲羊咪走散咯，被掳啦嘛嚇。所以呢個走散其實係指被掳嘅意思。第六節好特別啊，以西結話。曲耶和華講的話，我的羊在諸山間，在各高崗上流離，在全地上分散，無人去尋，無人去找。大家看不看到啊？耶和華說，我的羊，這些走散了被欺壓的是我的羊。因為神認為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主人就是我，是神自己。他給責任、給恩賜這些領袖、統治者去管轄這些以色列民。但是這些牧羊人做了什麼呢？我們看到了一辣的，全部不理，是你自己的。其實以色列先知、祭司和君王都是可以說是這些以色列的牧人，是領袖。他們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在整個以色列歷史過程當中，不照顧國家而被神譴責。他們是一個不稱職的牧人。這些牧人只是顧自己，整天為著自己的荷包，可以說為著自己的利益著想，不理到群羊的死活。他犧牲群羊是為了自己準備自己吃喝。以色列的王和他領袖，神賦予他的權力和責任，但是他們只是自己顧自己的利益，完全沒有照顧到百姓。統治階級有時濫用權力，欺壓弱者來積聚嗰啲財富，呢、這個其實係好 common 嘅嚇。咁啊，貧富當然更加懸殊啦。佢哋唔喺羊群需要嘅時候咧，本來佢哋應該係實現社會嗰個正義，佢哋係社會正義嘅先驅同領導嚟嘅應該。但係佢反而助長咗社會嘅不義同不公，並且喺全地上咧係騷擾嗰啲羊。咁個社會嘅崩潰當然係唔可以避免啦。咁樣咁咪使到群羊淪為田野嘅走獸啦。我哋睇翻以色列嘅歷史，當佢亡國嘅時候，俾列強侵略嘅時候，嗰啲猶太人咪四散啦，被人欺壓啦。當冇領袖、冇國家嚟保護佢嘅時候，咁咪當然係被欺凌啦。但是我們要明白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為山九人，起一日之功呢？以色列的亡國呢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大家假如你年初有上主日學的話，上過師母教的 王朝風雲，咁你哋了解啦。喺以色列嘅歷代朝代咧，因為佢嘅帝王，因為佢嘅領袖，頻頻嘅將國家嚟帶領去離開離棄神，為咗自己利益，尋求自己嘅私欲，千方百計嘅掌握嘅權力，結果咧弄到家破人亡。其實中外歷史呢啲咁嘅搜刮民脂領袖嚟迫害百姓咧，比比皆是嘅。天下三分，二分亡。又把山川串串梁。呢兩首詩句咧，其實形容宋朝就嚟滅國嘅時候，已經三分之二已經滅亡啦，剩翻啲咁多土地嘅時候。他哋啲帝王咧，仲係去走去百姓嗰度量佢啲土地，量翻嚟咧收翻國歸收歸國有。咁樣睇法，咁啊咪一點點揸取百姓嘅自由咧，縱飽自己嘅私囊。所以咧，第十節我哋睇到聖經話：耶和華話，我必與牧人為敵。哇！你呢啲人咁差咁差啊！我一定與你為敵。必向他們的羊追討我的羊，你叫你帶的羊不行呢，我現在要拿回來，使他們不能再放牧群羊，那些做牧人的都不可以再牧養自己，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，不再做他們的獵物。其實我們看到神愛那些羊，因為他當那些羊是自己的，以致到他看不過眼，被到這些羊被迫壓，同樣他會將那個職責和這些領袖收回，所以這些以色列國、猶太國他必滅亡，那些領袖不能再做。有時我們想起神給我們有恩賜，是不是？那我們沒那麼壞，我們不做，我們收回不動，留下恩賜，不做都是不行的。我們要了解神的心意，當祂給了賦予一些權力給我們，我們要使用，神就高興。如果你不使用，就神會收回。這裡看得見，神要將牧羊人的職責收回。聖經那裡有講過，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。所以，做領袖的，做牧人的，就先會接受審判。我們看到剛才說的牧人，他們是不稱職的牧人，被神罵了一番。不稱職的牧人最大的傷害帶來，當然是那些群羊，那些羊仔最無辜，可以說無辜，也可以說他自己追隨錯誤。但是如果遇到那些好牧人是怎樣呢？遇到稱職的牧人，那些羊就有福咯。我們看看聖經怎樣講講那些好牧人。跟著在以西结34:11那里讲，一个好牧人呢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刚才不是讲他四散的，走失了的。相对以色列的牧人呢，不当羊是他们自己，只是当羊是他们的权力的筹码。但是这里的好牧人呢，他说会找回我们的羊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的时候，怎样将那些羊山找回呢？我必照样找寻我的羊。这个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自己说的。他不单单是找回个羊，更加让羊可以得到安息。在路加福音15那里有讲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比喻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将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了的羊呢？直到找到了，你就很欢喜，刚在肩上回到家，就请朋友邻舍来跟他们说，嘿，我失了个羊，我们已经找回了，真是我们一起欢喜吧。有時我看到這個故事，因為我是 engineer， 是工程師，將99隻羊丟下，去找回一隻可能很危險的，萬一99隻走失了怎麼辦？你離開了它， 實際上經文呢度咧，佢嘅重點唔係講話嗰九十九隻，而係講嗰個牧人嗰個強烈嘅心，對失喪嘅靈魂，對嗰個失嘅羊咧，要揾翻佢嗰個強烈嘅心啊！當然嗰個九十九隻係形容詞啊，如果真係實際上行咧，咁你撇低九十九隻，嗰九十九隻又走散幾隻，咁啊揾翻隻又揾嚟揾去，咁成世都係揾羊喺度啊！咁啊～在十三節那裡繼續說了，又說我必從萬民中領他們出來，從各國聚集他們，引導他們回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，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。當然我們現在明白這群羊其實就是以色列民，他不單止會找回他們，還將這羊帶到羊圈，回到家，让他们可以安心，可以受到保护。约翰福音十章那里讲到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什么？为羊舍命。神爱我们，神做这个好牧人，不单只是要找回我们，更加愿意为我们舍命。十四节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那些他们，就是讲这羊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羊可以安心休息，躺卧是什么意思？是四脚爬爬地摊开了来，那么你想想，動物人會可以睡覺咁啊攤喺度啊？動物會唔會咁攤喺度啊？通常唔會嘅嚇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攤喺度，有個落豺狼嚟、野獸嚟，咁啊一及咁你再反身嘅嘢嚟唔切噶啦嘛。通常啲動物瞓咧，即係咁企喺度或者伏喺度嚇。但係事實上，羊動物會躺卧嘅喎啊。咁啊呢個個早輪咧。阿 Cindy 姊妹有同啲弟兄姊妹分享一個照片啊，佢就俾個狗仔個相我哋睇，結果個狗喺佢個牀嗰度躺卧嘅喎，啊，咁啊係咩意思咧？佢躺羊可以躺卧，因為佢有安全感，因為佢絕對相信呢個環境佢唔會受到攻擊，嗱咁佢可以躺卧啦，因為冇嘢怕啊嘛。如果佢知道嗰個環境係危險嘅、唔穩陣嘅，佢肯定唔會咁做。因為一有豺狼嚟，佢要趌起就即刻走噶啦嘛嚇。所以呢度形容當主耶穌當呢個好牧人揾到呢羊嘅時候，佢唔單止保護佢哋、治療佢哋、帶佢哋，亦讓到佢哋安心。十三十四章十六節嗰度講：失喪嘅我必尋找，被逐嘅我必領回，受傷嘅必前果。有病的必醫治，記得前面說的剛剛相反，失喪的你不理他，逐的就失了就算了，受傷的由他自己醫治好，有病的就算了，他自己好自生自滅。不好的牧人和好牧人這裡就看出來了，有人照顧羊就可以放心的生活。在這兩節十六節和第四節的相對呢，過去的以色列領袖沒有盡到他的義務，現在神說我自己來執行這個義務。這個是一個對比，是一個不稱職的牧人是當時的領袖，神要藉著先知來責備他們，現在神用牧羊人來比喻自己，神說我要怎樣的對待我的百姓。既然以色列已經亡國，我們知道以西結寫這本書的時候，以色列其實已經被滅亡了，已經是被奴的了，他說這番話罵誰而已，罵那些人都死了，捉了他了，責罵的領袖是否已經太遲呢？他沒得改了，已經亡國了。但是其實神是繼續是跟以色列猶太人說，希望這些在被外族壓迫當中的猶太人明白過去的光景，知道將來不要再重蹈覆轍，更加的要明白在絕望當中，神是了解，神是會回來， 神是会复兴他们，神是会寻找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好牧人，羊他认识羊，羊也认识他。咁我哋知道一個領袖，頭先講啦，以色列嘅領袖，一個領袖唔一定係一個好牧人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係有一個好牧人咧，佢一定係點啊？有一個服侍嘅心腸，佢一定係會照顧羊群，佢一定係治理羊群，佢一定係會牧養羊群。其實呢啲都係可以成為好領袖嘅品格。學習怎樣去服侍他人，其實背後就包含著忠心信服。如果你不忠心不信服，那個主人給你去看那些羊，你不聽話，那當然不會治理好那些羊。還有做一個好牧人要有一個警惕的心，要隨時的行動。那如果那些羊失了，你說明天才去找它，隔兩天變翻執去執骨啦嚇，同埋更加嘅有一個謙卑受教嘅心。其實喺牧者延伸出嚟嘅關於領袖嘅信息咧，其實唔單止係可以應用喺教會，喺而家咧好多公司好多行業咧都好倡導呢、這個關於領袖怎樣做一個仆人的領袖。一個領袖在餵飽自己之前應該是怎樣先照顧他人的利益。一個好牧人樣式的領袖呢，從根本上是一個真正關心下屬福祉的人。仆人領袖不是用權術來控制別人，相反的，他是用啟發敬虔和正直的方法來確保他關心的下屬的福祉。他希望他那關心的人，他的下屬可以興旺。如果你作為公司的管理層或者經理，你會不會用威嚇或者用壓制的方法呢？你不做不起來你死了。很多時候有些經理間接地說，今天你一定要做好那件事，不做好你就知道了。這些就屬於威嚇。過去中國的功夫師傅很多時候說收回兩招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怕人爬他的頭比他厲害嘛。公司做經理那些有時候都是怕人家爬了他的頭，怕人家厲害過他。實際上在現代的管理學講話，這些是要不得的態度，而實際上對自己的沒有幫助。這樣這些好牧人，這些好領袖，其實和這裡所提到的方法是一樣的。今天來說，很多公司在訓練當中，如果大家有留意，都已經很倡導這個方式，用服務的態度。但是作為基督徒，當我們用服務的態度是為了什麼呢？為了那些下屬聽聽話話，做好一切，數自己升職嗎？不是，我們是這樣做，因為我們自己對神的忠心。很有趣喎，經文除了說了兩種牧人，一個稱職的牧人，一個不稱職的牧人，還有說兩種羊。我們看看經節第17-24節那裡，18節那裡我們看到有些什麼羊呢？他那裡說到18節，我讀給大家聽。你們這些肥壯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場吃草，還以為小事嗎？剩下的草你們竟然踐踏了，你們喝清水，剩下的水你們竟然用蹄攪困了。至於我的羊，只得吃你們的踐踏的，喝你們所攪困的。這個說什麼？這些肥羊爭曬那些好吃的，好東西都被它拿曬。但有一件事大家看到很有趣，就說他不是吃剩了讓你來吃，這樣也好，他還用厚黑心將那些吃剩的整爛了，他那些吃剩飲剩的水他們將它整熟了。這些其實是什麼心態？我們 有時講話啊，你爭咗嚟食都好啦。咁但係佢呢度聖經講到啲肥羊，居然係我哋話黑心啊！你哋嚇好自私咁啊，黑心。咁喺聖經呢度講肥羊瘦羊，咁其實羊頭先已經講到啦，喺好嗰個以色列領袖喺牧人嘅底下。呢啲羊個個都被受壓迫噶嘛，個個被掳之後嚇、啊，有時候太人冇啖好食噶嘛。但係呢度係講話，即使係冇啖好食嘅底下咧，嗰班人、嗰班以色列民都有勢力嘅同冇勢力嘅，都有肥壯嘅同瘦弱嘅，都有喺社會不公底下被欺凌嘅。雖然嗰啲未必係社會即係領袖或者君王。但是他可能是有錢的，有些財勢的，他結果都是會欺凌那些弱小的。有時我們很奇怪，看回聖經，嘿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自己已經是不是天涯淪落，同是天涯淪落人了，大家都攬著哭的了，應該是吧？大家應該互相同情人，如果沒有神在當中，人如果沒有愛心，呢啲事好容易發生。受羊係當然指嗰啲被壓迫嗰啲人啦。當人心見利忘義呢種事情咧，就真係好容易發生。唔單止咁喺廿一節講到啲肥羊用協用肩擠擁一切受弱嘅，又用角抵足，以致佢哋嗰啲受羊咧更加冇啖好食。但是我們不用怕，這裡怎麼說啊？廿二節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作魯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。當神看到這些不公義的事情出現呢，神會袖手旁觀？這裡說話不會。神會做些什麼？祂會施行審判，審判那些壓迫的人，審判，然後他就施行拯救，去拯救那些被欺壓的人。當然在23到24節我們看到他說，我會另立一個牧人來牧養你們。所以神是會知道，我們要明白神會了解這件事的。同樣我們看到，當我們對社會群體的弱勢群體，我們應該，如果我們做牧人應該有什麼心腸呢？我們應該有牧人服侍的心腸。路加在《使徒行傳》第九章那裡介紹了一位人物，這位女門徒住在約伯，她的名字叫多加。多加是一個靜靜雞默默的行道的人，她對別人有一個憐憫的心腸。咁啊，當日舊社會嘅婦女嘅地位唔係好高啦，亦冇咩經濟嘅能力。如果係寡婦咧，更加係弱勢群體嚟嘅喎。佢哋係無依無靠，係需要別人嘅關懷。多加咧就好願意去聆聽、了解佢哋嘅需要，關心同幫助佢哋。其實多加本身佢自己亦係單身嘅。他亦是無親無故的，你說如果他這樣的情況，是不是應該為自己的生活多作打算呢？他是不是應該積谷防饑呢？為自己做些事呢？但是聖經說，他廣行善事，多施周濟。司徒行章行傳的九章三十六節說到他的善行呢，不是短暫的付出，即一次過咁就完啦。佢係長久咁去擺上。聖經講佢廣而多嘅善行，廣而多，可見佢係樂善好施，係出於基督嘅愛，遵行神自己嘅吩咐。其實聖經記載佢唔係好多嘅言語，但係我哋可以喺呢個多加嘅身上，看到他信道、行道和一個服侍的心腸在這裡。他不是因為自己是弱勢的群體， 他一样同样可以服侍其他的人。同样，其实神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心肠。牧人当然是服侍群羊啦，肥羊是不是应该帮助瘦羊呢？多加其实是瘦羊帮助瘦羊。教会领袖很应该是服侍教会会众，但是会友是不是应该互相服侍呢？在家中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是服侍我们的家人？要做好牧人呢，首先你就要要求羊的福祉，求羊的福祉。要做一个好领袖呢，就要先照顾到他人。Robert Greenfield 是《仆人式领导》Servant Leadership 一书的作者。他首先倡导说，这个仆人式的领导是一种存在在实践中无私的领导哲学。这类的领导者是以身作则，乐意去帮助，成为帮助人，成为仆人，用服侍来做领导。他的领导结果呢，其实是延展他服务的功能。仆人式领导其实是鼓励合作、信任、聆听，以及在道德用途上面使用的权利。仆人式的领导呢，不一定是说他坐在什么位置上面。我们不要搞乱了领袖和职位两件事。一个领袖不一定是要坐在高位上面。仆人式的领导的心意心态呢，是将重点放在他人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。哇，刚才我们看圣经那里看出很多仆人式的那个思想。所以其实呢，这个 Robert Greenfield 他所倡导的那样东西，我说不定都是他在圣经那里学回来的。因为圣经老作，这个人兴作这本书那是90年代的，而圣经在2000年已经讲了很多这些这样的信息在这里。圣经处处表述这些这样的品德呢，是生命的品格，是神的心意，是要透过我们服侍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生命影响生命就是领袖，让我们好好的用神的恩赐在我们生命里头呢，可以成为神祝福源头的出口。 OK，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，